生为你布满爱的痕迹，当年华老去依然温暖如新。 有些人不敢放弃，只会来来去去，有些爱不能忘记，只怪无欢心意，有些梦不能相信，只怕动了真情，但你却是我唯一的决定。

是虚惊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渺小一切。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。当我相信。 相信我的爱，此刻为你拥有。

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立秋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，更是秋天的第1个节气，标志着孟秋时节的正式开始。秋就是指暑去凉来，秋字由禾与火字组成，是禾谷成熟的意思。今天是8月7号，立秋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Thank you.

许我也该记，让我听说你还相信。 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。

的胸

心的洞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，那一个人看到了死神，我陪他干了这杯酒。在一头女儿后，那一双冷的手，有七分醉，心被谁偷，七分醉，心被谁偷？羁绊着泪水，一趟滚落了后，杯中酸苦的滋味，女人才会懂。 Thank you.

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9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0,000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请你暂时借我一点爱，好让我像寒麦点温暖，也许不必等到明天醒来，我已将热血化成了爱，握紧我无助的手，让我感觉一点温柔，在幸与不幸的边缘，多少有情无言的感慨，生命写在白发的关怀，却要面对现实的 生活不止眼前，还有最美的诗和远方的马耳他。

像秋风吹过的落叶，随风而去。浪漫的传说，好像一首歌，悲伤总比欢笑多，最美丽的总是没有结果。追逐过的梦，转眼已成空，无影无踪。独留我在风中频频地挥手。 是做梦也会笑，全世界的 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哥怎么还不来呀？ 请收下我的红包。 我好想下午犯困。 请收下我的红包。 怎么又放多盐了？ 请收下我的红包。 哎，又一个故障车。 请收下我的红包。 零一计划，买完衣服收红包，收到红包心情瞬间变好。你男朋友还有贴心的女装电商，微信搜索吧，零一计划全拼，零一计划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，当这句草化作深秋的露水，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，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象。当大地铺满了悲泣的落叶，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，祝福我吧，我最思念的亲人，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身影。也许旅途的惆怅会折碎我的脚步，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，虽然失败的苦痛让我遍体鳞伤，可我坚信光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，当这句草化作深秋的露水，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，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厦，也许就成了迷茫 化作一

叫娜娜，她的两颗眼睛水呀水汪汪，我留的头发披肩膀，一把热情像太阳。一闪有位姑娘叫呀叫娜娜，唱起那个情歌可呀可嘹亮，晚早晨黄昏甜甜的，痴痴等他心上的。 太阳那个下山有一天，东山那个春高有一年，你山上痴情话，守着我。